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Jeffy。 大家好、 其实如果大家有听过上个礼拜的都知道呢、我们是跟大家一起什么 一起探世界， 是的，探世界是吧。但是呢，我都开始以为一个礼拜都讲得完了，但通常都是的，就是我准备的材料放讲一讲一下，原来呢个半钟头都很快就过了、讲不完呢。其实还最想讲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碳碳循环，即是地球上面自然界的碳循环其实都未讲、已经完了。所以今天是继续跟大家碳世界、首先呢，不如我想考考 Jeffy 先、 有 考、你那时候有读理科是吧？ 是、 应该都知道的，即是以我们香港人，大陆人就不知道，大陆人一定不知道的。你知道什么叫 OCAM 吗？ OCAM 即是 生物化学。 哦， 我就不知道 吓，再谂谂先。OCAM 其实咧，啱冇错，你答中咗啦，已经 系嘛？有机 系有机化学啊嘛，系嘛？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呢啲香港仔，因为系殖民地统治150多年咧，我哋先明嘅啫，系嘛？即系台湾同大陆嗰啲咧，其实就未必明噶啦。但系我哋嚟讲咧，除非你未读过理科，你读过理科咧，个个都明咩叫 OCAM 啊，好核突咁啊，系嘛？点 O 出嚟？ 或者叫唔听过呢个名啦，但系实质上内容系点咧，都系估估下。 冇錯啦，咁呢度咧就多再即係沉醉少少兩位講解一下啦。其實 OCAM 咧就全名就 organic chem 啦，中文就叫有機化學啦，係嘛？咁有機呢個字咧，其實以前咧就純粹就係我哋讀理科讀化學 chemistry 嘅人先至識啦，就分有機同無機。咁但係而家嚟講咧，近呢十幾年咧就個個都掛喺口邊啦。點解啊？因為叫有機耕作，有機嘅農作物啊嘛，係嘛？咁但係我都講過俾大家聽咧，呢個係完全荒謬絕倫嘅，從個字面上嚟講。因为什么叫 organic 呢，其实通常就是跟生物有关的。当然这个字呢其实是、大家都会在其他场合是遇到的、有这个字根来的，就是一个就是 organism。organism 就我哋叫有機體嘛，其實咪即係生物咁解咯，係嘛？有生命嘅我哋叫 organism。咁另外一個咧就 organ 啦 ，organ 咪就我哋 器官 啦，身體入面嘅器官啦。當然，如果你係音樂發燒友咧，咁你要另一個解釋嘅係嘛？嗰、個就係、彈嗰個叫咩啊？ 管風球。 管風球啦、如果你睇呢、Phantom of the Opera 咁樣樣係嘛？嗰、個 Phantom 啊喺度咁樣噔噔噔噔咁樣係嘛？咁嗰個就叫做管風琴啊，差唔多咧，即係西方嗰啲每一個教堂入面咧 都會有 一座管风琴的，是吧？ 香港都有的， 有的有的， 是啊。 咁啊，但係咧就當然冇外國嗰啲咁勁啦，咁啊外國咧我都喺我好記得有一次係去三藩市旅遊嘅時期咧，就經過一間教堂，佢入面咧就係有管風琴嘅演出，咁啊任何人都入去聽嘅。哇！我特登咧當時即係同太太同阿女咧入去就聽咗半個鐘左右啦。咁我咧就係抵死嘅，其實我有起碼一半以上咧，我講我大腦啊，其實就唔係聽緊音樂，就聽緊個音響效果。因為你知啦，因為喺咁多樂器之中咧，甚至話 organ 就係樂器之王啊嘛，咁當然即係兩睇咧，有啲人話鋼琴先係樂器之王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講嗰個嘅音域啊，即係從最低音去到最高音咧，確實係管風琴係最， 因為佢連腳都彈噶嘛， 係啊，手腳一齊啊，係嘛？咁當然其實一個即係大嘅三角琴咧，其實佢嗰個音域都已經係好犀利噶啦。咁但係佢就管風琴仲勁少少。咁尤其是當佢去到嗰個低音域嘅時期咧，哇嗡嗡聲出嘅時期咧，咁你知我哋呢啲咁嘅好冇文化嘅音響發燒友咧，就最追求就係呢樣。哇！你嗰套架生。出唔出到呢啲咁樣嘅低頻咧？佢哋嗰啲咁樣冇文化嘅即係描述咧，我就係冇文化嘅人啦，我其中一個啦，就係話能夠可以呢個吹動副管嘅低頻即係你坐喺度聽啫，即係聽 HiFi 啫嚇，唔係真係聽真嘢。但係咧，哇！嗰啲低頻一嚟嘅時期，一陣一陣咁樣虎啸龍吟、山搖地動，好似地震咁樣咧，空氣一路咧，令到你個副管都喐嘅咁，即係誇張啦，傻嘅咩係嘛？咁但係即係呢個就係形容其低頻之勁啊，係嘛？即係洶湧澎湃啊！量感，咁呢個就是管風琴先俾到你嗰個感覺啦，咁樣。咁但係啊，冇啦，你知道我最中意扯，唔知扯咗去邊度啦。咁講翻我哋咧，就係呢個 organ 呢樣嘢咧，就係一個就係 organ 就係器官，唔係管風琴。咁但係有機我都講過，其實咧，我哋譬如食嘅嘢入面，基本上真係除咗兩樣嘅啫，就係水同食鹽嚇 ，sodium chloride 氯化鈉係叫做無機之外咧，其實樣樣都係有機嘅，各位。包括我哋嘅所謂蛋白質、脂肪質、碳水化合物。 三樣嘢其實都係有機嘅嘅物質嚟嘅，我哋叫 organic 嘅。咁但係咧，以前咧好有趣喎。呢、這個 organic 咧，其實佢真係由 organism 呢個字嚟啦。佢就好多科學家都以為話咧 ，organic chem 當時研究好多呢啲化學嘅物質咧，佢都係只能夠來自即係生物嘅。 嗯。 咁所以咧，非生物界咧係冇可能係產生到呢啲咁樣嘅化合物嘅嚇。咁啊一路以為咧就。即係都係呢個係一個好好根深蒂固嘅信念。咁但係去到即係都百幾年前啦，即係係1828年嘅時期，就嚟200年咧。1828年嘅時期咧，一個德國嘅化學家咧，佢竟然咧就喺個實驗室入面咧嚇，即係亂打亂撞，或者佢都有啲意圖嘅，就俾佢人工地咧用一啲叫做無機嘅物質，就合成咗一種一路以為只能夠來自生物嘅有機物質，就係咩咧？就係尿酸。 哦， 就係 urea 啦。啊 ，urea 啊，即系我哋尿液入面最主要嗰个成分咧，就个尿酸啊嘛。咁、当然大家知道啦吓，即系个痛风症啦。 啊， 有冇听过痛风症啊，不过你咁年轻唔知嘅，其实就系一个尿酸嘅问题。即系嗰个尿酸过多，或者个身体的功能出咗问题咧，处理唔到嗰啲尿酸啊。咁嗰啲尿酸咧，好多时咧就会结咗有啲晶体。咁啲晶体咧就随住我哋嘅身体呢啲咁样嘅吓，即系液体周围流动嘅时期咧，就好可能咧就会喐下咧就去摄咗喺我哋啲关节嗰度。 嗯。 哇！咁就大家伙就痛到你入心入肺啦。 咁样合成咗个尿酸之后咧，有冇帮助我对啲医学？ 但系都冇嘅， 都冇嘅。 系啊，即系而家因为个问题佢系合成啫嘛，佢唔系打散。你而家嘅问题就系你点样？能够打散我哋体内嗰啲处理唔到嘅多咗嘅尿酸嘅结晶体，结晶体咁。好啦，咁但系讲翻 urea 咧，咁当其时其实啲科学家咧都几震撼嘅，因为觉得哇唔系嘛，我哋一向即系好坚信嘅信念就系 organic chem 研究嘅物质就只能够来自生物体嘅，生命先有嘅。咁、但系后嚟发现原来 urea 咧系都系可以合成。咁当然后嚟咧科学家能够合成嘅呢啲所谓有机嘅分子咧就即系梗系多好多啦吓。咁、但系始终嚟讲。之前的睇法都唔係完全錯，都唔係完全錯，就話絕大部分嘅我哋呢啲有機化學所研究嘅物質咧，都係真係生物先至產生。咁、但係有少量，我哋而家已經啲科技好進步，可以合成啦咁。咁但其中一樣咧，嗱呢度都係講講咧，其實真係一個係係一個災難啦嚇，真係好不幸。大家知道前一排咧，台北高雄市。 是啊， 系嘛就發生咗一個真係即係好驚人嘅大爆炸，嚇、導致咧都好嚴重嘅死傷，係嘛？即係、你睇咧，你直情真係可以咁講。而家雖然你話荷里活嗰啲電影都已經好誇張啦， 係啊， 但係竟然咧現實係比電影 哇仲誇張， 更誇張啊，係咪啊？你點可以誇張到咧？嗰條路係咁炸一路，成條路炸起不得已，旁邊嗰啲車咧係可以彈到去幾層樓咁高嘅天台。 嗯、 即係你連荷里活嘅電影都諗唔到咁誇張啊，係嘛？咁但係原來，但係嗰樣嘢係乜嘢咧？嗱，今日就要講講啦嚇。大家睇新聞有留意都知啊，就叫丙烯， 丙烯 係嘛？丙烯咁啊，甲乙丙丁嘅丙啦，烯咧就平時我哋生活上啊唔會用嘅呢個字係一個化學名詞啦，就是、火字邊一個希望嘅希嚇。咁、原來確實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叫做碳氫化合物嘅一種。嗱，上個禮拜咧。我哋咧就介紹咗，即係好簡單講一講啊，即係蛋白質啊嚇，同埋呢個脂肪質啊咁啊，但係最主要集中就係講碳水化合物啊嘛、，carbohydrates 啊嘛，仲話而家啲人為咗興減肥就要 decarb 咁啦，嚇，咁亦都解釋咗咩叫單糖同多糖啦嚇，咩、叫 sugar 同埋即係叫 carbohydrates 嘅分別啊，碳水化合物，咁碳水化合物咧就有講啦，就包括譬如澱粉質啊，即係 starch 嚇、同埋纖維素都係 cellulose， 咁即係話咧，其實所有嗰啲植物嘅構成啊。啊！嗰啲根茎嘅部分啊，啊，即係我哋嗰啲草啊、啲樹皮啊、樹葉啊，你唔食得嘅。但係咧，嗰啲牛啊、啲羊啊、啲馬就食得嘅。嗰啲就係 cellulose， 其實都係碳水化合物。咁對於牛啊、羊馬咧，佢哋根本就係食物添咯。佢食咗落去消化咗，就係佢個能量嘅來源啦。不過我哋嗰個腸臟入面就冇嗰啲細菌，我哋就分解唔到嗰啲 cellulose， 所以對我哋嚟講就唔係食物咁解啫嘛，係嘛？所以佢都係碳水化合物。但係咧，單糖咧就我哋所講嘅 sugar 咧，啊，其實都需要嘅，我哋都需要嘅，譬如葡萄糖啊、果糖啊、乳糖嗰啲係啊。咁但係咧，就其實真係唔需要咁多。係啊，而家嗰啲咧，而家食咗落去咧，佢就即刻吸收。咁你有時如果真係要大量嘅勞動嘅時期咧，你係需要嘅嚇。咁即係所以真係人哋。嗰啲真係勞苦大眾咧，佢食飯咧好多時你都見到佢啦嚇，都要加飯噶嘛，加飯都未必夠噶嘛嚇。咁、大家如果知道有個常識啦，小學生都知噶啦，你一啖飯一啖白飯 嚇， 冇餸嘅嚇，唔好加豉油啊，乜都唔加。但係你包個口度嚼咧，你嚼幾十下之後咧，你會發覺有咩味啊？ 我未试过啊！唉 ，Jerry， 你咁啊要试啦，真系嗱，即系正如我证明我哋而家小学啲常识教育好出咗问题啊！我以前差唔多个都识噶，系甜噶嘛？ 哦， 你唔知道白饭系甜嘅咩？ 哦， 你试下嗱，下次食饭啊，你唔好夹餸住，攞一大羹白饭摆喺个口度嚼嚼嚼，嚼到尾系甜噶， 嗯， 系嘛？即系其实咧，佢最后咧，有时即系我可能我呢啲口水啊，有少少分解，最后佢个糖啊出咗嚟，佢都系有佢个糖喺度嘅，有个糖分。咁、所以咧，嗰啲喂好重要对我哋嚟讲，系嘛？所以你就喺出面啊，嗰啲咁样嘅建筑嘅工人啊，系嘛？呢个锄地啊嗰啲，佢就要即刻要嗰个 energy 啦。 嗯， 其实嗰个糖就系即刻可以provide 个 energy， 但系其实碳水化物。即係嗰啲比較複雜嘅嗰啲多糖嘅分子咧，都一樣俾到你，但係佢哋咧就會係比較耐啲嘅時間慢慢分解嚟去俾你嚇、但係如果你想快咧，你就要食呢啲。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啦，運動員一定知嘅。如果你想快即刻即係有 energy 嘅咧，就係食香蕉。啊、你有冇听过？ 有啊， 吓、香蕉系最快嘅、因为佢入面嗰种嘅果糖咧，佢含一好丰富咧，你一食落去，佢即刻可以将佢变成能量，吓、即系你可以爆炸性咁样出嚟啦。 好似啲人嗰啲足球员咧， 系、 世界杯嘅都系俾佢食香蕉。 系啊，食香蕉啊，好紧要啊，呢、這个系嘛？好啦，咁但系咧，嗱，碳水化合物上次讲过啦，就系、碳加氢加氧啊嘛。其实即系个水啊，大家知道水就 H2O 啦，二氢一氧啦，所以佢碳水化合咧，其实就系有碳、有氢、有氧三样嘢啊嘛，系咪？但是呢原来如果你减了个 O 呢、那你说简单很多、就是只是 CCH 是两种而已、我都讲过 H 就是氢，氢其实就是宇宙间最简单最简单的元素，也是最丰富最丰富的元素、即是在大爆炸的初期呢，宇宙呢其实它最产生得多的就是氢，第二的元素呢就是氦，就是 Helium， 第三、第四、第五那些已经少得很交关的了，即係99%其實就已經係去咗氫同氦㗎啦，就係呢兩個啦。咁但係碳咧，我都講過啦嚇，就係即係唔係喺大爆炸嗰時形成嘅，記唔記得？就喺邊度形成啊？ 碳嗰陣時喺嗰星球 係啦，嗰啲星球嘅恆星內部啊，係中心嗰啲熱核反應就形成嘅。咁只不過咧就靠最後嚇嗰啲星嘅 爆出嚟， 係啦，嗰啲超新星爆發咧，咁佢歸還呢個太空瀰漫嘅一個物質啊嚇，個氣體啊塵埃，然後再因為萬有引力凝聚變成第二代星，甚至第三代星。咁所以咧，我哋嘅太陽咧就應該係第三代最少。咁所以喺環繞住佢嘅八大行星入面咧，咁上面就揾到碳啦嚇。咁啊，但係呢個碳咧。原來如果佢淨係同氫結合咧，就係、好簡單，就叫碳氫化合物咯。我哋叫 hydrocarbon 啊，咁就個 H 行先啦 ，hydrocarbon。咁但 hydrocarbon 咧，其實對我哋嚟講係重要咯，真係呢樣嘢係點解咧？因為第一，我哋而家成日講啊，即係遲啲我呢，即係今晚我哋都會繼續講呢個題目嘅，就係、去碳嗰個問題咧。其實基本上就係講去二氧化碳啫，最主要。咁、而去二氧化碳當然亦都有部分係甲烷啦、CH4 啦、但係呢啲二氧化碳就最主要點嚟咧，就係、燃燒大量化石燃料啊嘛。咁但係咩叫化石燃料啊？就係、煤、石油、天然氣啊嘛。但係其實所有呢三樣嘢歸根究底就係一樣嘢，就係、hydrocarbon。 全部 其實就是碳氫化合物，是不同形式的碳氫化合物咁解啫嘛嚇。好啦，咁講咁多就是高雄市大爆炸嗰、那個當然都是 碳氫化合物 啦，就是叫丙烯啦。